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我们再次请出老朋友启航，启社，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启社好。 哎，红酒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开门见山，继续为大家推荐幽默类的丛书。 没错， 这个幽默类的丛书很多人非常喜欢， 嗯， 对吧？就是开开心心的嘛， 就是就是。 但是咱也不能挠别人痒痒， 就是。 咱这里面呢，也得悠出一个真正的墨来， 嗯， 就是悠出文化墨。 那今天呢，给您带来的这本书啊， 嗯， 是根据一个杂志，这个里边的内容集合来的。 对， 这个杂志呢，就是我们一般在这个报刊亭都能看到的《喜剧世界》。 哎。这个书的名字呢叫做才子们的那点事儿。 哎，说到才子，红酒能想到谁呀，啊， 是吧？那才子，嗯，马三立我觉得是才子。是老一辈才子哈。 是相声圈里的。 相声圈里的。比方说像钱钟书，那是才子吧。 没错，这公认的。 是吧？ 嗯， 像启功，那是才子吧。 哎，没错没错。 对吧？ 嗯， 还有像李敖算才子吧。 哎，李敖真算。 是吧？ 还真算。 你像 强记啊。 韩寒算才子吧。也算， 那也算，那也算。 现在的才子 就是就是就是 朱德庸， 也算，那算是对 漫画， 漫画界的， 漫画界的， 对对对。 还有启航， 这不 是吧？民谣界， 还有红酒， 民谣界， 还有白酒。行了行了，不跟您道了啊！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伙介绍介绍才子们的那点事儿。 嗯， 先给您介绍冯骥才。为什么介绍冯骥才呢？因为冯骥才先生啊，今年新出了一本书。就是俗世奇人的二， 嗯， 俗世奇人二， 咱们介绍过吧？ 介绍过， 嗯， 阔别了十年之后啊，十年之前是俗世奇人的第一个啊，介绍了18个人，之后呢，过了十年以后，这才出了第二本啊，又介绍了18个人，全是这种奇人， 嗯， 啊，有传奇人生的呀，或者本身这人呢就是很传奇呀，有传奇技能的呀，这种，啊， 哎，那冯老师有非常浓重的天津口音吗？ 我觉得还好。还好，因为可能冯老师，很年轻。这本书里介绍，就是我们马上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里介绍哈，他47岁好像就已经做了全国作协的副主席了， 哎， 所以应该说还是比较早的就走出来了，然后就和，不单是全国了，还有和全世界的这些作家们啊去做沟通交流。那在这种前提下，我觉得普通话一定是要过关的。 哎呀，油菜花，油菜花，绝对是油菜花。嗯 嗯，好，那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幽默风趣的冯骥才。冯骥才先生啊，是1942年生的，70多岁了，著名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啊，民间艺术的抢救工作者，现任是中国文联的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的会长。主要作品呢，像什么《雕花烟斗》啊，《神鞭》啊，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这个俗世奇人， 俗世奇人 等等啊， 嗯， 都是，他这个是习惯于用新颖的视角和多变的艺术手法，然后来开掘生活的底蕴。那有关他的一些幽默风趣的事儿，那肯定跟生活息息相关。比如说，有一次在美国一家小店吃饭，这服务员呢是一个打工的大学生啊，一女孩子跟冯骥才就说了，说我们这饭店它无所不能，凡你想到的都能做。冯骥才嘿嘿一笑，反应也很快，那你给我来一份冰雹炒钥匙吧，那钥匙烧的嫩点啊。大家伙一听全乐了啊，这冰雹烧的嫩点还是有可能的啊，钥匙烧嫩点确实是一个不太可能的事儿。另外一个故事 有记者呢就询问这个冯骥才啊，关于韩美林啊，一个美术大家了，写天书的事儿。那冯骥才呢就很认真的接受采访，谈了一会儿，突然他就问这个记者：“你看过韩美林的天书吗？”记者说：“我没看过。”冯骥才说：“那你可没有这么采访吧？我以为你看过了，你连对象都不了解，你怎么采访啊？我不是白说了吗？我刚说了半天，我发现你没感觉啊。为什么没感觉呢？因为你没看过他作品啊。你呢，先找韩美林作品看看，你看了他作品以后，你再来采访，好不好？” 嗯， 哎，过了一会儿呢，一个美女记者拿出自己的画作给冯骥才来看。哎，冯骥才就很认真的看完了，指着画说：“你这个背景吧，应该冷一点，这样呢，会有纵深感，画面呢就不会平了。”哎呀，这美女作者啊，一边高兴啊，一边发问：“哎呦，冯老师，您说的怎么这么专业呀？”冯骥才错愕了，然后又开始笑：“我就是画画的呀。”美女记者更吃惊了：“哎呦，您不是保护传统文化的吗？” 哎呀妈呀，差了糊了是 吧？那个说实话啊，现在采访的能够像我们红酒老师这样的， 哎呦， 这个事先把功课做，你也不用做功课，你作者都在你心里呢，这点情况。 哎呦，您这是捧杀我呀？ 不可能说一采冯老师去，然后把冯老师只当一保护传统文化。冯骥才呢出访法国，在一次这个出席法国人欢迎他的宴会上，很多西方记者蜂拥而至，接二连三地向冯骥才提出一些问题。其中有一个记者就问了：“尊敬的冯先生，归国改革开放，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你们不担心变成资本主义吗？”冯骥才幽默地回答：“不，人吃了猪肉呢，不会变成猪；吃了牛肉呢，不会变成牛。”哎，你看，说到这儿人就截止了，人那意思就是，学资本主义国家东西难道就能变成资本主义，对吧？那不就相当于吃了猪就变猪了吗？哎呀，那他这个睿智的回答博得了众人的喝彩和掌声啊。 老外都折服了啊。 2004年的时候，冯骥才啊在天津图书大厦签售啊，然后和读者呢进行这个现场的交流，一下来了很多读者。面对这么多的读者呀，冯骥才是兴奋不已。他告诉工作人员，无论有多少人，他一定会让最后一位读者拿到签名本。 嗯， 他说作家和读者本来就是连在一起的，平时呢我们都是在作品中见面，一年呀能有一次这样的机会和大家伙面对面的交流，我感觉非常亲切。望着始终不散去的这个读者呢，记者就问冯老师：“您累不累啊？”冯老师说：“不累不累。”然后一边继续给读者签名，一边就说起自己经历过的签售的趣事儿。他说1982年啊，我在这个天津的一家新华书店里第一次啊，82年我第一次给我的这个读者签名，签我作品。当时呢人多的把签售用的桌子都给挤散了。 嗯， 还有一次呢，我去德国讲学结束之后呢，这个给这个德国的读者、签我的作品，也是因为人太多，结果我在一个德国女士的那个书上啊签了两回我的名儿，然后呢那位女士就找到我，我就跟她说，我说嗨，这是我再一次表示对你的尊重。结果呢女士听完之后特别激动，吻了我一下。冯老师挺逗的，冯老师。哎，有这么一位作家姓杨，叫杨亮才，亮是光亮的亮，才呢就是冯骥才的这个才。这个杨亮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呀，1988年的时候，在中国文联五届一次全会上，冯骥才呢和这个作家张贤亮啊已经去世了啊，坐在一块儿。杨亮才过去跟他打招呼，跟他们俩打招呼，啊，还没开口呢，冯骥才就说：“嘿，我认识你，你叫杨亮才。”然后呢，主动把他介绍给张贤亮，说：“哎，他叫张贤亮，张贤亮啊，张贤亮的亮，冯骥才的才，那就是你，杨亮才啊。”一句话呢把三个人都给介绍了，哎，给大家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所以哎，这说到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了，就在那次全会上，冯骥才崭露头头角，被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那时候46。 哎呀，真是年轻有才啊， 在主席和副主席里大家没有比他更年轻的了，大概是 最年轻的作协副主席了。 哎，冯骥才的这个京味小说啊，市井人物发表后，市井人物是什么呢？哎，就是其实我们刚才跟您说的这个 苏轼奇人， 苏轼奇人、 哎、 啊！ 原来啊，这套书不叫《苏轼奇人》，这本书就叫《市井人物》，当时是在杂志上发的。 嗯， 一个日本作家就问他，说：“你写这类小说是不是受冯梦龙的影响啊？” 嗯， 冯骥才呢，以他惯用的这种调侃的方式，风趣的回答：“然也，我跟他都姓冯嘛，我们这是家传啊。” 嗯， 这是讲笑话了，但是也是实在话。冯骥才在回答日本作家时说呢，他说他受冯梦龙的影响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传奇， 嗯， 刚才我们说苏轼奇人 也都是奇人， 对，神鞭也是奇，对吧？哎， 对。 第二是杂学，第三个语言。在艺术人生的节目里呢，朱军曾经诙谐地问过这个冯骥才，说您60多的年龄，您怎么保持精力呢？冯骥才又说了，说哎。我呀跟谢晋导演学了一招啊，就是分配时间的小秘诀，就是下班以后先睡觉，大概其实睡1小时以后，然后我就精饱力足了。哎，然后呢冯骥才又声情并茂地讲述了他对家庭的这种愧疚和对妻子的忏悔和自责。节目的最后啊，冯骥才展示了他的这种睿智和幽默，朱军呢请他发挥特长，给现场观众啊画一幅自画像。冯骥才寥寥数笔，一个饱满而夸张的面部肖像啊跃然纸上，然后张这个自嘲留言说：“忘掉这个人的长相，记住他的事儿吧。” 嗯， 这个有点意思。 这话说的有意思， 忘记他的长相，记住他的事儿。 对，记住他的事情，记住他的作品、 哎、 啊。 冯骥才去巴黎啊，一个久居巴黎的华人就问：“冯先生。”你在巴黎也住了不少天了，能说出巴黎哪几样东西多吗？冯骥才想了想就说，巴黎呢有四多，第一呢是书店多，有时候啊一条街上能碰上2-3家书店，第二呢是药店多，第三个呢眼镜店多，这两种店的这个霓虹灯的标志啊到处都能看到，这个药店的霓虹灯是一绿色的十字儿，眼镜店的霓虹灯呢是个蓝色的眼镜架，眼镜店呢和书店总是连在一块儿的，哎，看书的人多，近视眼肯定多嘛。至于第四呢，冯骥才故意停顿了一下，好加强下面的话。哎，狗屎多，刚才我还踩了一脚呢啊！说完呢，这个把这个脚翘下来啊，很得意于自己对巴黎的发现。刚才这给您介绍啊，这冯骥才先生这个比较有意思的啊，比较有意思的这些东西啊。那下面呢，我们再给您介绍一个，不是作家，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其实也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季羡林老先生。 季老先生， 哎，至于这个季先生的这个生平，我就不给您介绍了， 大家很熟悉了， 很 熟悉了。 1996年的时候啊，北京大学组织这个名篇名著导读系列讲座，邀请季羡林先生啊，谈他翻译的这个印度戏剧《沙公达罗》。那天呢，教室里头是人满为患啊。季羡林先生就招呼站着的同学到台上来，他说：“啊，大家来，席地而坐啊，席地而坐。”结果呢，有不少学生都围坐在他的周围。季羡林先生呢，介绍这个《沙公达罗》，他这个是印度剧本的名著，大致情节啊是这个皇太子爱上了这个苦修者和仙女的这个女儿沙公达罗，但是由于他们分属不同的种姓，印度讲这个嘛，难以结合。但是呢，后来还是啊，费尽周折，终成眷侣了啊。这个季羡林先生为了说明《沙公达罗》很有艺术性，特别举了一个例子，他就说呀，书里头描写这个沙公达罗呀，美貌无双，有一个细节，就是王子啊，看见这个沙公达罗的这个脚印儿，这个脚印儿啊，后边深，前边浅，他就问同学们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后边深吗？有个女生就踊跃的回答。穿了高跟鞋，季先生笑着说：“不是，不是，哎，红酒，你说一下为什么呀？”季羡林先生问你了，后边深是为什么呢？ 后边深， 哎，这脚印后边深，前面浅， 因为人的重心问题。 季先生就笑着说：“哎，不是，不是。”是因为啊，沙公达罗的这个身体啊发育得很好，他的臀部很大，所以呢导致脚印后边深啊，结果引得大家呀捧腹大笑。哎，所以季先生您看他的这个讲座啊， 自始至终说理是很平易的，建议一种小幽默来调节气氛啊。这个我觉得他说的这个真不是说这怎么说呢，真不是说就是胡说八道，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生活里的这个季羡林先生啊，是一个充满童心童趣的老人啊，不经意间他会蹦出这种妙语啊，常常把周围的人啊逗得开怀大笑。2007年呢是季先生的本命年，他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笑称：“我这叫红蓝红男绿女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旁边穿的这个秘书穿的是绿色的衣服啊，结果大家伙一看，我还真是红男绿女。然后呢，合影环节结束以后，大家伙刚一散，然后季羡林先生蹦出一句来：“我表演完毕了。”拿这个拍照合影当表演完毕啊。聊天的时候呢，这个季羡林先生就谈啊，因为经济的原因啊，上世纪50年代啊，他曾经与这个宋版书这个《资治通鉴》失之交臂。谈罢呀，他一拍大腿就说了：“哎呦，我当时我就应该把裤子给当了，我把它给买下来。”听者是忍俊不禁啊，为这个老小孩异想天开大笑不已。这个他在这个拥挤的座位里头吃饭的时候，在拥挤的座位里头忽然举手向秘书招手，然后请示。秘书一看什么事儿，赶快过来问季先生：“您什么事儿？”季先生问：“我可不可以喝一杯啤酒啊？”大家伙全逗乐了啊。其实啊，大家伙特别熟的是一个什么呀，就是北大老师傅的这个说据说这个当年这个季先生啊，任北大副校长的时候，有一次新学期开学，有一个新生带不少行李进这个北大校园，想先去办这个入学手续，可是因为这个行李太多，在这个北大未名湖旁边犯愁呢，正好看见季羡林先生走过来，他一看，哎，季先生穿着很朴素，还带着北大这红校徽，肯定这是一老校工，就跟这季羡林先生说：“大爷，您帮我看会儿行李，我办手续行吗？”季先生欣然应允，摆摆手说：“你赶紧去吧，啊，行李我帮你守着。”这同学就跑开了，结果呢，季先生就站在太阳底下恪尽职守，等了一多小时，那个新生啊，终于气喘吁吁的跑回来，跟季羡林说：“谢谢您，大爷。”然后背起行李，消失在校园深处。第二天开学典礼，当这个季校长上台讲话的时候，那个让季羡林先生看行李的愣小伙眼前一亮：“哎呀妈呀！给我看一多小时，这个老者就是大名鼎鼎季先生啊，后悔不迭啊。”这个小故事有点像小品，但其实呢，它是真实。 真事。 《艺术人生》里头啊，这个主持人朱军曾经当面向季先生核实这个事儿，季先生就回答说：“有这么档子事儿，不过我得更正一下，当时那个学生没叫大爷，他叫的是老师傅。”老师傅，哎呀，老师傅，多好的老师傅！我们就希望这样的老师傅能多点。 咱们再说一老师傅，来说一说漫画大师朱德庸啊。朱德庸，我相信喜欢漫画人都知道哈，他是宝岛台湾著名的漫画家。 是， 掐指一算，今年也应该56岁了。 那还不算老师傅，现在这算壮年。 青壮年是吧？ 青壮年。 他的系列作品有《双响炮》，醋溜组，还有醋溜 City， 前头十年吧，应该是《色女郎》被拍成了真人版。 对对对，陈好， 陈好他们几个人， 薛佳宁。 对对对，后来反正都火了，这几个女孩， 嗯， 风行海内外吧。反正大陆的销量已经达到百万册以上，像什么《粉红女郎》《双响炮》都曾经在咱们内地热播。这个朱德庸呢，他以机智幽默的四格漫画见长，让人马上看就能马上笑。他的作品呢，也是观察非常犀利，表现有时候有点毒辣啊，里面有很多内涵段子啊，被人称为专以四格漫画颠覆爱情、批判婚姻的怪胎。 你瞧瞧。 说朱德庸是一怪胎啊，咱们就看看有什么事儿啊，说明他是一怪胎。 怎么怪法？ 小孩儿啊，画了20年的漫画的朱德庸，以前呢有两种题材从来不碰，动物他不碰， 为啥呢？ 小孩儿他也不碰， 前者是因为喜欢啊， 哦， 后者呢是因为讨厌啊。这个朱德庸的太太怀孕期间呢，她不仅没有任何感觉，还老有一种怪物要出来的恐慌。 哇， 这儿子出生之后呢，朱德庸甚至躲进书房三天没说话。 好家伙， 哎呦，这气得太太叹气道：“哎，这孩子还是我自己养吧。”好在没过多久，他就度过了这种恐慌，并给孩子起名叫朱重威，啊，朱重威吧， 朱重威， 对，这个君子厚重，有威严的意思，很是一本正经。但是孩子小名马上显出他这个父亲的不正经了，叫什么呢？叫动动啊， 哪个动？ 就是动起来的 动， 动运动的动啊。朱德庸很正式的要求儿子不要，把他当爸爸，啊，要把他当成弟弟。 嗯，就是他想当他儿子的弟弟。 对， 嗯， 这朱老弟言出必行啊，在陪孩子玩的时候从来没有让他，以至于经常把这孩子给气哭 了。 他还会趁着儿子上厕所的空当呢，赶快跑过去，在儿子画的威武的东西上面插一把刀啊。这个无奈的太太只好告诉儿子，别看你爸个儿比你大，其实他身体里住了一个比你还小的小孩。于是呢，他再弄坏儿子东西的时候，儿子只会叹一句：“哎，算了，你身体里有一个比我还小的小孩啊。”让着他。 这个朱德庸，我觉得能够坐在这儿确实不容易。我觉得像我啊，顶多了什么呀？跟我儿子说：“这个兄弟，你别这样啊。”顶多跟我儿子说这么一句。 你也跟他怎么说？ 说：“哎，兄弟，咱可是兄弟啊，咱是哥们儿，你别拿我当你爹，咱是哥们儿。”但是我也没主动要求当我儿子的弟弟。 再说一个吧，解围啊。朱德庸笔下的男性多半是好色懦弱，女性呢是以自我为中心，迷恋物质啊。这个东西啊还在宝岛台湾引起过女权主义者的批评跟议论。 嗯嗯， 有一次呢，他应央视之邀啊去聊天节目中出任嘉宾，刚一到现场他就愣住了，只见他的视野所及全都是女性。当时那主持人是倪萍 啊， 倪大姐， 嗯， 一看朱德庸的表情，马上笑着向他宣布：“今天这些女同胞是看过色女郎，准备来跟你理论讨公道的，谁让你把我们女同胞都画成那样了？”这个朱德庸飞快地往后瞟了一眼，想开溜， 嗯，笑坏了， 溜不了啊，后路都被人挡上了。于是他装出一副十分诚恳的姿态，幽默地请求说：“倪萍姐，可不可以先给我一点时间？我要趁着太太不在，好好欣赏一下满场的美女。”哎，哎，他此话一说呀，现场至少有一半女性，那家伙表现出的感觉像万人迷了。另一半呢，看到眼前的朱德庸一身便装，沉着儒雅，长发披肩，面容十分漫画，在心中也早早放下了武器。批判者们在一瞬间，哎，不知不觉的反而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倾听者。 哎 啊，你说这 还是蛮有办法的， 对吧？这非常有舞台经验呀。 嗯嗯 啊，也非常感谢启社啊来到我们的节目，为大家推荐好书幽默图书。那今天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朋友们，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小小的村庄，遍地稻花香，勤劳的人们在田野农忙，教室里传来读书声朗朗。在我的心里埋藏着一个地方，没有柏油路，只有篱笆墙，金色的稻田随西风飘荡，一片丰收景象飘进我梦乡。那是一个无法割舍的地方，是养育了我的故乡，有我纯真的小时候，还有我最爱的爹娘。那是我日夜期盼回去的地方，熟悉的乡音不变啊，和你一起在唠唠那家常，

为所欲为。 无限制全球动作手游《太极熊猫二》。蜗牛为梦想 而。北京时间13:00。